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方志恒。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就嗱，有啲嘢咧就公布咗先嘅，就係我哋之前讲过话嗰个网聚啦，係咪？咁我哋而家就嚟緊咧，就会喺下一个月中，咁就初定啦，暂时初定啦，咁就呢一个筲箕湾炸鸡啦，係咪？我哋而家网页啊，大家见到嗰间啦，係咪？即係你我再撳一次出嚟俾大家睇下先，係啦。个筲箕湾炸鸡咧，去咗边啊？应该弹出嚟，系啦呢个啦，Pizza Pie 啊，筲箕湾翠意鸡啊，咁咧我哋就会去呢一度就搞今次嘅网聚啦，今年嘅网聚啦。咁但系嗱，因为咧呢间嘢就可能场地所限，咁就唔系话好即系唔系话容纳到好多人啦咁样样。但系就所以我哋今次咧就系、是、只系能够系接受到三四十个人报名啦，即系比较少人嘅。咁但系就希望如果系即系我哋想试下多啲新嘅形式，即系譬如你少人啲嘅，咁啊加强我哋嗰个交流啊咁样样。因为其实我哋喂你每年都系啊，我哋之前搞两年网聚，次次都系好形式化啦，係咪？咁我哋又冇時間食嘢啦，係咪？即係最大鑊係我哋冇時間食嘢啊！咁所以我哋今年要咁樣改革啊，係咪？咁就希望大家係咪？即係食嘢嘅時候就閒話家常啊，吹下水啊，多啲咁嘅機會交流咁樣。 所以化整為零， 係啦，化整為零。咁即係睇下嗰個反應踴唔踴躍啦。如果踴躍嘅話，咁我哋都可以 book 多幾場嚇。咁就嗱，因為阿院長咧。咁建議就話咧，呢一個爐炒花生就喺當日復播。邊一日咧？就係咧呢一個十一月嘅十八日，係啦。咁即係月中第三個禮拜咁樣就係會去嗰邊咧，就搞呢個網聚啦，咁樣。 幾點啊？ 應該都係七點到啦，都係夜晚嘅時間啦。咁我哋就會包咗個場呢，就去做一個現場節目啦，係咪？即係好似阿老蕭以前咁個做法咁樣啦，一路食嘢一路就即係做節目咁樣，咁變咗為我哋又冇得食喎，大佬即係都大鑊喎，都解決唔到我哋即係嗰個食嘢嘅問題喎。 之前喺隔離食碗雲吞麵先啦， 咁有啲 或者早一個鐘頭去食咗嘢先， 咁會逼嘅時候就食嘢啦，咁我哋就咁希望大家就踴躍報名啦，咁即係雖然嗰、那個人數有限，咁但係如果你話報領人數多嘅話咧，咁我哋可以 schedule 多幾日嘅，咁亦都會同佢就係商量下，即係邊一日啊，即係可以再 book 名。咁另一次網聚咧，咁就係12月初到啦。十二月我諗即係暫定就第一個禮拜，應該係12月2日到啦。咁我哋就會去搞宵夜食嘅 BBQ 嘅。咁 其實嚟緊星期日呢、這個財經節目都已經有個宵夜食 嘅。係啦，係啦。咁啊， 不過嗰個已經係截止報名曬啦，已經。 古海雲圖即係雲圖兄咧，咁佢就搞咗個網聚㗎啦。咁我哋想就搞多啲呢啲形式，係嘛？咁啊，希望加強大家嘅交流，咁樣樣就增進大家嘅友誼啦，係咪？就唔好話喂下下即係好似去飲啊咁樣好大壓力。咁而且你搞呢啲小網聚咧，有個好處。就係其實係你起碼就大家唔會咁大嘅財政壓力啦，起碼就唔會話咁貴啦，係嘛？ 兩嚿水左右， 兩嚿水內嘅事啦。 你計計 budget 先正式公布啦，星期一之前 係啦，即係我 做幅圖出嚟報名。 係啦，係啦，咁就然之後就當然月費參與過月費計劃嘅朋友咧，咁你自己講翻你自己嗰個名，咁我哋喺 PayPal 查翻咧，咁就 八折優惠。 八折優惠啦，即係係啦，咁有折有折頭嘅，咁啊就主要係想回饋翻即係參與個月費計劃嘅朋友啦，係嘛？咁亦都嚇實踐我哋嘅承諾啦嚇，即係復播呢個爐炒花生。 即係話未有參與月費計劃嘅朋友，我哋收200啦，就即係參與咗月費計劃嘅報翻你個名過嚟，因為我哋 check 到嘅，咁咧就即係八六。 嗯， 系嘛， 嗯 ，OK。 咁如果 BBQ 话稍微贵少少，咁但系贵所谓贵咧，我谂都系多50蚊啊嘅事嚟嘅啫，其实就，咁啊尽量就系人少又平啲，系嘛。咁如果大家踊跃报名嘅，咁我哋搞多几次，咁啊即系呢啲网聚咧，其实你咪当平时 VN 一个节目咁样样咯，系嘛。咁其实我哋真係太懒啦，相对于其他网聚。咁确实係一年一次嘅网聚呢係比较少嘅。咁我觉得应该都要搞多啲嘅。 即係例如话呢个足球节目就应该要搞下呢、這个嚟听日咪双红会囉。 其实係㗎。即係你等于你租个场去睇下波咁样。 现场啊专场直播咁啦。 係 啊讲波。 咁啊下个礼拜啦，咁我哋自己就会做幅图咁样就即係呢个同大家单声先啦，咁就大家记住就可以 inbox 咗先嘅，咁啊留咗名咁样，咁然之后係可以选择 PayPal 俾钱啦，係咪或者係过数啦，咁样就随你啦，咁样。好啦，咁啊呢、這个我哋嘅台务就交代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今日就讲咩好呢，咁样就首先啦，係咪我哋嘅老友啊，我哋嘅主持，咁啊阿明又审喎，又係咪咁就係主要呢就係嗰单案就係呢一个呢叫做係刑事藐视法庭啦，即係嗰个占望啊，占望嗰单嘢啊，就係、是、因为佢自己当时喺度嘅，咁你今日其实就全部就判咗刑啦，咁样咁 expected 啦， 系啊呢个 expected 啦，咁样就 不过我估今次咧、就未必系会去到咁尽。 你话判嗰、那个 判刑， 我估嘅啫吓，我纯粹即系我 gut feeling 嚟嘅啫，我就觉得即系佢要警戒惩戒嘅，已经喺13+3嗰度做咗啦，即系我撇开旺角嗰度咧，旺角嗰度就大家觉得即系。即使你判刑是相对上是比较大家容易理解，不是接受啊，是理解咋，明白咋，即在公众的角度就是、啊你这样搞那是实出事的，这样是吧，即你都预咗的啦，吃得咸鱼抵得渴啦，这样是不是，但是以前我们这些相对是非暴力抗争的行动呢就很少是这样的嘛。我前个两个礼拜即是大家讲开的时候，我数数下原来我都有5-6单的、哦。即系告过我啊， 告你，但系你就，但系你就 我打得甩系2单咯， 啊， 即系中4单嘅喎，都系社会服务令啊、罚下钱啊嗰啲咁嘅嘢嘅啫噃，即系以前咧、即系同样好似好似13+3嗰啲咁嘅情况，系未至于去到咁严重嘅噃，系咪？但系而家个形势系改变咗，但系 要阻吓啊嘛， 阻吓完啦，咁你冯敬恩？冯敬恩嗰单其实已经系有少少即系褪一褪啦，即系唔玩到咁准啦。咁所以我嘅估计就系、是、跟住呢单占王嘅所谓刑事藐视法庭咧，未至于系咁严重。同埋今日我睇到官嗰个讲法就系话，我有第间案忙紧啊，关于几时我俾落个刑期啊，你几时求情嗰啲，我再通知你律师啦，咁样即系好似好松容咁。 嗯， 即系虽然你话佢梗系。个 judgement 梗系话有事啦，其实呢单嘢都好难拗嘅，人哋出咗即系禁制令，咁你唔走，咁啊俾人拉咗，咁啊中嘅机会系相对大嘅，喺而家嗰个咁嘅法律框架里边。咁但系你话系咪真系好似13+3咁咧？我就觉得可以理解我嘅估计就系冇咁严重。 嗯，咁但系有人开斋啊嘛，今次。咁就係阿岑浩輝嘛，咁岑浩輝即係本来佢之前接受个访问都话佢自己係幸存者，咁但係都难逃一劫，讲真真好惨嘅。你咁样拖时间呢，你一日唔判，其实你对于佢哋嚟讲梗係盡快判好多法好过啦，大佬。 即係好似死刑咁，你等候去執行死刑嗰系最痛苦。 你点样正常生活呢，你搵工又搵唔到，係咪你想点样呢，即係其实你喺屋企。 度颈嗰系唔痛苦啊。 係啊。 两嘢就已经完㗎啦。已经挂咗噶啦， 所以你头先所讲嘅松容其实都有啲问题嘅。 嗯， 即系因为佢一直既然系入硬，亦都喺度拖住嘅话，喂，其实佢系俾紧嗰个判即系受准备受刑嗰个心理压力噶嘛，都系。 系。 同埋咧，就今次就亦都係有啲獨媒有記者係被判啦，真係好大鑊啊，大佬！即係其實佢就當然佢就話自己係去呢個現場採訪啊，又影相啊咁樣樣啦。咁但係即係嗱，你記得啦，大家記得啦，係咪？黃楊達朝頭早仲喺度噶嘛，又全副武裝啊，著曬嘢啊，咁樣樣噶嘛，係咪？又話同大家共存共退又剩啊，喂，咁啊最後尾又冇影，係咪？即係而家就係、 是、佢真係幾好嘢噶喎。即係單單都甩到嘅喎，即係除咗話新界東北一鑊係出咗事之外，喂喺成個嘅佔中嘅過程裏邊，完全冇事嘅喎，甚至乎有一次話拉佢咩話佢幾廿條罪嗰次咧， 59条非法集結， 喂完全冇事嘅喎。都咁好嘢嘅喂，大佬好似同佢夹埋咁嘅喎，呢、這个世界。 唔系，另外头先你讲紧嘅嗰个场景就系黄杨达当时喺条马路，唔系喺个行人路嗰度系全副武装嗰度接受影相。咁既然你系喺个行人路嗰度啊，我做乜要拉你咧？咁样。 咁啊系。咁佢呢条友都醒目嘅，即系喺占中嘅过程里边又最出位，但系咧。嗰條界線咧，永遠都係唔會即係行到埋去嗰度。 唔係啊，最大鑊就係獨媒嘅記者啊，嗰個朱佩恩佢就係著咗件 T 恤，叫堅持到底啊，俾個官捉住你，就係話：哎，你都係不懷好意噶啦，係嘛？ 唔係佢有冇記者證啊？ 点会有咩记者证啊？你哋 整个牌仔都好啦， 唔会嘅。即使系我哋咁样周围走去影，都唔会有咩记者证嘅。 所以我哋呢啲咪蚀底咯。 咁你整定个记者证啦，日后 唔系我系攞卡片嘅啫，其实系。咁你嘅卡片都可以攞嚟咩？ 咁啊，系摄住个牌入去嘛。 即系咁样样，你呢啲系好大镬嘅。咁你嗰阵时。喂，就正正就因為黃楊達佢講啊嘛，嗰量產200個記者出嚟啊嘛，即係如果清場嘅話，係嘛？咁你而家咪就係受罪咪就係呢啲咯，係嘛？即係幾大鑊。咁阿銘，你而家你話本身坐13个月啦，咁樣樣，咁如果你話加刑嘅話，咁我諗最多都係2-3个月咯，係嘛？即係你上次阿鄭錦滿啊，佢要判啊，佢都係即係都係判2-3月嘅事啫，係嘛？咁 我覺得呢單係會鬆動啲咯。你話有心理威脅一定係噶啦，即係究竟死定唔死咧？咁樣係嘛？即係等緊呢一個嘅死嘅時候係最痛苦嘅過程嚟噶嘛，唔係死嗰刻啊嘛。但係你話用翻鄭錦滿嗰個做例子嘅話，玩手機啫，佢大鑊大鑊在，佢激嬲咗個法官啫，又遲到，所以先搞咗你3个月啫。係咪？咁啊，今次啊，求神拜佛，希望冇事咯。 希望冇事啦。咁啊，大家即係寫啲信俾阿明，係嘛，祝福下佢啦。 但係就佢記得貼足郵票啊，大佬。 唉， 佢投訴好耐啊！啊！最近嗰篇第六篇嘅呢个狱中家书啊， 你话你冇俾邮票啊？咁佢系咪要自己揞出 嚟？嗰啲人玩佢嗰啲友嚟噶。 哦，屌咁仆街咁啲， 即系恭喜你，跟住就求其贴1毫子邮票啊！咁你咪要补翻嗰而家系个几啊个七啊？ 系啊， 定系个八啊？ 个七啊？ 个七咪你自己补翻个六啊？大佬，你入边嗰啲打工嗰啲工资系几多钱啊？咪即系明玩嗰啲契弟，系咪？ 哇，咁 少啊，就是半日噶呢啲。 系咯，屌你咁样，即系你日日喺度，即系咁样样挨苦工喎，真系。咁啊，即系讲呢个唔好讲啦，即系其实讲到呢度啦，大家祝福下佢啦。咁啊，喂，咁啊，今日咧，咁我哋点唔可以讲下何君尧咧？系嘛？咁啊，何君尧好好笑啊，大佬，系嘛？即系你啱啱而家复会啦，系嘛？选紧主席啦，即系都就嚟要开会又成啦。咁啊，佢今日就出。佢又俾阿毛孟靜啊，即系琴日咧就写封信，即系佢又收张信出嚟，就话啦，唉，我哋可以去上先，唉，呢、這个，唉，睇下佢讲乜先，唉，本人已多次解释啊，呢个9月17号反港独、反冷血、反伪学啊，拨乱反正、夹走戴耀廷咧，主题清晰吓。呢、啊、一、這个咧活动系合情合理嘅合法嘅情况进行嘅咁样样。喂，我都系即系其中一个嘉宾，都系讲个杀字啫。我后补无赦两个字啫噃吓，就对呢一个港独嘅活动咧，就予以否决啊，语境清晰嘅。啊，即係都唔係話煽動任何人訴諸暴力，係嘛？咁啊，你而家你話啦，啊，禮拜五內會先行作出討論，喂，有29个同事喺度發言噶嘛？咁啊，當中有18个同事咧，喂，本身都接受咗我解釋啦，係嘛？都唔係話犯唔犯法啫，係咪？黃國健咁樣都攞埋佢老婆出嚟講啦，喂，咁啊，我希望啦，係嘛？喂。 求神拜佛啦，喺拜托下啦，为阁下撤回呢个议案啦，善用立法会嘅宝贵时间啦，整理立法会内积累咗大量未经讨论同埋通过嘅法案同埋议案。作为呢个立法会同事咧，咪政见不一，咪大放下成见咯，系嘛？唉，即系以香港嘅整体利益为依归啊，多做实事就为民服务为妙。唉，咁啊，即系。当然啦，就好多人就揾翻去求证啦，吓咁啊，唔净止阿何君如一个收，唔系唔净止阿 Miss Mo 一个收到嘅，咁啊， 万必都有， 万必都有，大佬，即系你万必呢啲，其实你激进派咧，对于好多建制派嚟讲咧，尤其系佢嗰种标准嚟讲咧，应该系港独派嚟噶嘛，系嘛，佢咁样去无限上纲噶嘛，点解会向一个港独派嘅议员啊？即系求饶嘅大佬，系嘛？ 好简单一样嘢嘅啫嘛，就系、是、你喂好话唔好听，呢、這个议案就系好大机会通过，或者佢身边嗰班建制派都唔会支持佢嗰阵时，佢先至会做嘅啫。喂，如果唔系正常常，喂大家都知道真系泛民对建制嘅话，喂你数人头数赢你啦已经。 喂，同埋呢个讲法咧，喂呢条友真系歪理嘅讲尽，系倒果为因嘅。如果你讲到话立法会即系个时间好宝贵，有好多重大嘅问题我哋要讨论嘅话，咁你仲搞呢咁嘅嘢？你又唔道歉？喂，如果我 佢系有道歉嘅， 系唔系反对派都好，我都会继续将你啦。佢拖咗好耐先道歉，同埋都冇正式话佢收翻嗰件言论，佢只系后屘喺度后兜啫嘛。喂，所以呢条友仔，即系你唔玩佢咧。即系你誓不为人啦，大哥。 系， 同埋呢封信好明显系一封求饶嘅信嚟。 系啊，咪何君求饶咯，而家咪 系求饶嘅。喂，有乜需要？如果你系行得正企得正嘅，你认为你自己冇噏错嘅话，你认为你自己系做正义嘅嘢，我使乜同人哋讲，叫人哋唔好讨论我的问题？如果用佢嗰个思考同逻辑，系继续应该炒落去噶嘛？佢过往嘅做法证明。是有人警告的、 即使行不正企不正，你见到柯创盛和阿葛佩凡都不用出这些這樣的信的。喂，其实你一单嘢随时烧到他们两个那里的。 所以那时候我估计是啱的，就是说喂你是可能会被 expandable 的人员。即是说其实建制派这样同你盲撑硬撑是越来越难撑的嘛。喂，老实说你那个例子，喂大佬啊，你何君尧因为在我们那个阵营里面，街边啲人都会喐我哋噶嘛，话我哋梗嚟噶嘛，系咪？我哋都讲黄国健啦，我哋都用佢哋嗰啲帮佢后兜嗰啲或者系缩骨嗰啲嘢嚟继续耻笑佢哋啦。所以你作为反对派，我唔继续喐你，系咪？你都经常喐啦。就算你话你唔中意啊郑松泰都咁，调转机器有几大件事啊？系咪？使乜拎佢立法会又讨论一次啊，大哥？喂，咁你又唔係嘥時間，我哋係嘥時間啊，係咪？黐線！ 嗱，咁樣講，嗱，如果佢自己嗱，何君瑤咧，如果佢呢、這個叫反港獨嘅批鬥路線仲存在嘅話咧，佢冇理由會寫封咁嘅信嘅。講真就係咪？尤其佢上完呢個北京之後，咁嗱，佢之前上個禮拜又話上北京啦，係嘛？咁又嘴嚼嚼啊，又翻牆啊，上 Facebook 啊，係嘛？跟住又話啊，殺無赦不特止，要遷滅你哋嘅，係嘛？跟住然之後又叫呢個陳建波啊，即係要呢個修改議事規則，要搞你頭上一把。刀吓，边个唔听话就斩吓，咁啊讲呢啲咁嘅嘢，咁啊即系嗱，当然啦，佢口头上面啊，当佢啲 show time 啊，佢要做 Facebook 直播嘅时候咧，就完全咧就非常之强硬，好有型嘅。咁但系真系大镬啦，嗱呢啲我谂系即系嗱，即系做个样嘅啫，其实系嘛，即系。 即系俾自己支持者睇， 啊，俾自己支持者睇，咁亦都系嘛，叫死鸡撑饭盖啦。咁但系嗱，之前阿达哥就话啦，唉，佢上北京系俾人训话，咁你训完话之后落嚟，你又无以为继，同埋咧，即系嗱，有一个好重要嘅，有一个重要嘅指标嘅，就系、是、咧，早几日。呢、這、一個港隊咪對呢個馬來西亞隊嘅，係、嘛？咁咪又有球迷噓嘅，噓國歌嘅。嗱，講真，如果鬥爭路線仲存在嘅時候，尤其當日有球迷舉張呢一個香港獨立嘅 banner 出嚟嘅時候，喂，其實你九月發生嘅事情喺呢一場波裏面都可以重演嘅，係、嘛？喂，你九月嘅時候 你都揾唔到嗰、那个即係挂 banner 嗰条友啊，你都尚且可以上纲上线，又反港独又成。喂，你而家你嗰场波有埋一条友，喂，影到相㗎，影埋片㗎，边个举嘅 banner 都影得清清楚楚㗎，点解你唔攞佢出嚟批斗呢？係咪 证明嗰、那个有人要缩。 系啊， 有人要缩啊，即系从你头先再引述佢可能礼拜之前里边所讲嘅说话，趾高气扬嘅说话咧，而家佢再写一封咁嘅求饶信咧，其实都系因应咧，就系都同十九大有关系嘅。十九大 喂，十月十八号 时啦， 稳定压到一切啦。因为越炒你系越大镬嘅。当然你话马来西亚嗰场波，就算有冇何君尧嗰件事，都一样会系即系拧转面，都系靴国歌，一样系会动之其出嚟嘅。 唔系，但系问题 系完全唔会有太大嘅差异嘅情况之下会出现嘅。不过你就火上加油，何君尧一定系令到更加多人，咦系老窝嗰场都已经有啦。 系啊， 系咪？又系近何君尧嗰单嘢咯。 咪所以其实更似一个战略性退却，多于你大家讲紧嘅熟。因为喂，你谂下姚国平，其实系在之前讲国歌法嗰阵时已经讲紧，喂立咗法之后系会追溯翻呢啲侮辱过国歌国旗嘅人噶嘛。亦即系，但系问题而家点解唔咁样做？点解何君尧要缩？系因为要准备吹和风迎接十九大。十九大打后发生啲，即系十月十八号之后发生啲咩事？咁可能隨時老共啊磨刀霍霍嘅咯，大家要小心呢一樣嘢。 嗱，佢之前咧，佢要打港獨呢一樣嘢，作為係揸住作為旗手咧，係有目的嘅，係作為佢一個政治正確嘅一個手段，令到大家就算我講嗰啲嘢係幾誇張、幾冇道理，甚至乎係有煽動暴力嘅成分咧，你都唔敢喐我。但係越發展得群眾嘅基礎越嚟越弱。更加啲人係越嚟越反叛，尤其是嗰場波已經睇到啦，睬你都傻，你咪追索咯，係咪？我照擰轉面啊，我照靴啊，我甚至乎係拎埋支旗出嚟啊，你吹得我漲咁樣，咁你哋班友可以點啊？去到呢個位就係你 go too far 啦，又係嗰個講法，就係 go too far 嘅時候，啲人就開始諗啦，喂，再咁搞唔掂噶咯，真係壓迫越大就反抗越大噶喎。你越叫我唔講，我就越要講。你吹啊，咁樣，咁咪死得噶咯，大哥。 嗱，咁你如果你望翻轉頭咧，其實你十九大之前，你喺九月開學嗰單嘢，嗰、那個即係港獨還家嗰單嘢，突然間走出嚟，似乎嗰陣時就真係未分勝負啊，拳鬥未分勝負啊。你而家正正就係分咗勝負，咁所以咧， 塵埃落定 係啦。你而家塵埃落定，所以你見到呢啲嘢咧，都無可利用之處。系嘛？咁所以就你由呢个咁嘅側面去睇翻咧，喂，似乎十九大真系都大局已定噶咯，已经系。 喂，你再睇翻郭文贵，最近佢咪开出嚟开嘅招待会嘅，咪怼咗封信出嚟嘅， 红头文件啊嘛， 话红头文件，话系即系老实讲，佢嗰啲嘢就真系唔知坚定流啦。咁但系你当佢系一个动作。呢、這個動作就話咧，佢滲透美國社會，就派咗好多人，幾百友啊，係嘛？即係去唔同嘅階層裏面，即係搞統戰，或者係搞呢個拆反，或者係搞分化，或者係收料咁樣。喂，其實你都睇到，就係、是、唔同嘅力量利用緊，即係呢一個嘅海外嘅傳媒出口向內銷，銷翻轉頭嚟去為呢個十九大部署噶嘛。 嗯， 明顯得幾緊要，由何君尧嘅小混混、小流罗，到去到郭文贵嗰个 level 嘅人，都一样系利用紧呢一个十九大嘅前夕，作为各方势力嘅一个角力嘅手段。 嗯， 包括郭文贵嘅爆佢啲政敌，系嘛，企图影响政治局常委或者系呢一个政治局嘅人事安排同埋部署。 嗯， 到何君尧喺香港制造一个假嘅命题出嚟，假嘅港独嘅命题出嚟，去作为斗争嘅一个手段。其实你全部都系有迹可寻嘅，因为我一路好多喺度谂唔明啊嘛，讲过好多次就系、是，喂呢、這个问题唔系已经尘埃落定咗嘅啦咩？仲有人噏嘅咩？仲有人信呢套嘢？哦，有啊，因为搞 个 集会，跟住咧就大家起咗支杠，喂我哋嗰啲又反扑噶，我哋一定反扑嘅同你。 喂，大佬，你有冇搞錯啊？你講殺無赦啊，大哥！ 所以咧，你已經如果大局底定嘅話咧，你已經係變咗一個民望嘅負資產咧。呢啲人咧，其實係最好犧牲嘅。講真係，係嘛？你真係喎、啊，大佬，你而家你仲…… 所以佢之前嗰度咧，我縮咗少少嘅。嗰度佢俾個假象出嚟，上到去北京依然係 有人撐佢， 即係企到咁硬，仲咁串嘴。系嘛？咁呢、這个趾高气扬，系嘛？继续讲落去，咦？有啲唔对路喎、啊！哎，但系你一出呢封信，就已经知道冇料到啦。 嗯， 玩完啦，差唔多已经系 白纸黑字 嘅，真系好捻白痴啊！但系即系， 甚至乎啊，建制派里边啊，都不少人打小报告啦。我收到封就系、 是，你都收到封啊？ 系啊。喂，阿哥，即系同阿爷讲啊。喂，佢系再系咁。我点同佢顶啊？喂，好难顶噶、啊，同埋人哋都会分析个形势噶嘛。话俾佢啲主子听就是、喂，佢越讲，似乎啲人反弹越大、啊。明明都冇人再提呢个问题嘅，明明都啲人唔会同情提出港独呢个主张嘅人， 咁所以 佢呢个行为同埋言论噶啦。 所以点解你阿林郑咧喺施政报告里边咧绝口不提港独，亦都唔需要提港独咧？其实你已经证明咗呢条斗争路线已经落幕噶啦，已经系。 完全冇讲过， 冇啦。 施政报告冇讲过， 系啦。 开头佢系有位嘅时候咧，佢都揾啲位嚟入下噶。 嗯， 因为其实林郑咧作为一个传统嘅一个 A.O.， 佢其实喺选举嗰阵时候已经讲过，就系将呢样嘢系淡化噶嘛。港独呢个问题，佢甚至乎系上去北京同人嚟讲，佢话根本呢样嘢系冇市场噶嘛。如果我冇记错，系咪吓？即系唔系一个重要嘅议题嚟噶嘛？ 嗯。 佢用呢一個口径㗎嘛，即係近似我哋嘅分析同埋我哋嘅口径嚟 嘅。但係有個轉折嘅，就係、是、當何君瑤搞呢個集會嗰陣時候，林鄭都試過去一啲好小型嘅嗰啲建制派場合嗰度吹雞，咁睇下究竟行呢條線係咪 OK。咁之後何君瑤殺無赦講咗出嚟之後，佢先至又走返去另外一邊，完全沉默咁解嘅啫嘛。 咪所以你咁多嘅建制派喺度盲撐緊嗰陣時候，喂撐完。都同翻自己嘅主子講啦，喂，再咁搞唔掂嘅喎。第一，喂，佢冇群眾基礎冇所謂啊，大佬，我哋都冇埋，咁點啊？即係淨係靠你老共嗰啲鐵票啊？ 嗯。 喂，日後同埋成個社會嘅氣氛係撕裂得咁緊要，明明咧，雖然你話曾俊華輸咗之後，大家好失落，對好多人嚟講，林鄭上台之後。嘗試係製造一個社會嘅氣氛係相對上希望和諧少少噶嘛，係佢仲唔係得好好啫，係嘛？你諗你點解你睇翻施政報告先知？施政報告裏邊嗰啲 measures 明顯地就係新加坡模式嚟噶嘛，用民生嚟冧你哋班人仔 啊 嘛， 同埋係都好啊，但係佢嗰啲民生係假噶嘛，屌真係。 當然啦，咁啊，即係我話陣間講，即係再細緻啲講嘛。 如果係嘅話，我相信係得噶，但係問題係假噶嘛。 佢嗰啲包裝， 屌老味啫， 全部係想做翻咗呢樣嘢出嚟咯。去冧大家咯！ 喂，講到尾就去政治化啫。 去政治化咧，屌你老尾！唉，不過算啦，轉頭翻嚟講啦，我哋時間差唔多啦。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